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一年一度书展开锣啦！普罗热血将于今年七月二十至二十六号在会展一 B C 三十八摆设摊位，大家记住嚟啊！黄毓民新书《历史几郎都有》出版咗啦！快啲嚟普罗热血书展摊位一 B C 三十八买啦！ 香港女子跳唱组合 ，Idolface， 我是 Shirley 杨泽怡。 Hello， 大家好，我是薛思李思荣。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aki 潘颖林。 大家记住，星期六晚七点半，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睇。 大家好，我是甜筒辉。逢星期六晚七点半至八点半，达人在线，提大家千祈唔好睇，求你哋啊，千祈唔好睇，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是阿 Jo。逢星期六晚 ，My Radio 七点半，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是大酒网络界的导演 Ronnie。嚟紧逢星期六的七点半咧，有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唔系同我一起摆酒噶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I， 我是 Jackie 李富君， 我是 Ike 张伟琪。逢星期六晚七点半钟，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睇。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BG。 我是 Jovi 周文熙， 我是诗诗周丽莹， 我是 Riley 霍若森， 我是 Yona 方耀。逢星期六晚七点半的 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啊！ 达人在线，逢星期六晚夜晚七点半至八点半，千祈唔好睇啊！ 达人在线，逢星期六晚七点半到八点半，时间你哋都唔好记住啦，千祈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是你的魔术师 Miss Honey， 逢礼拜六夜晚七点半达人在线，千祈不要看，如果不是你会有损失。 大家好，我热血时报的主持周二巴 ，My Radio 逢星期六晚七点半至八点半达人在线，不怕死你就看啊！ 大家好，我是警讯之花希里玛马俊熙，骗徒手法真的层出不穷。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每逢星期六晚七点半至八点半达人在线，千祈不要看啊。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aith， 我是晓阳晓阳， 我是 Sky， 我是 Don， 我是 Riva。 达人在线， 逢星期六晚七点半至八点半， 千祈不要看啊。 Hello， 回到来星期六晚七点半至八点半达人在线。 是 啊，就今天为什么我突然间这么正经呢？平时一开场我当然问候一句大家先，跟住先开始噶啦，系啦。咁点解会今日咁正经呢？因为你喺我隔篱，哇！ 即系你先 坐咗一位咁端庄嘅小姐， 你好，我都系一个 你好端庄又好正经俾我感觉，系同隔篱嗰个系成强烈嘅。 我都好正经噶， 反比你系咩立？啊，算啦，即系不予置评对你讲。嗱，咁其实咁啦，今日好多谢啊。呢位咁靓嘅， 介绍下先， 介绍一下先啊，思思，唔系阿 Charlie， 你唔知啊，忘记唔到呢个。 我介绍咩？我系 Charlie 咯， 系啦， 介绍隔篱嘅， 系啦， 佢应该唔系好知嘅，不如 我隔篱嗰位系陈真妮 Jenny， 系啊，系系。 喂 Jenny， 我就睇翻你嘅 Facebook 咧，咁其实咧就我都正经买添嚟噶，咁啊，我睇翻你个 Facebook， 其实我系你系做乜嘢嘅咧？ 我依家系开公司嘅， 嗯， 系啦。 我依家先知道你是开公司的。 系 ，OK。你做咩？ 因为嗱，点我要同大家讲翻，点解我会识到仁哥，是因为有一次佢上我有线嘅节目咧， 跟住佢唔系我啲客嚟嘅，放心大家，佢唔系卖棺材嗰啲客嚟。 唔系，话说佢咧就因为骗案而上嚟，佢骗案嘅苦主啦，咁我有负责访问佢嘅，咁就当然唔系我嘅客啦，咁但系我自己本身离开咗电视台之后咧，就系写作啦，同埋自己开咗间。 你离开咗噶啦？ 离开咗 好耐啦。 離開咗， 唔係喎，嗰有線喎。 哦，有線嗰個係合作形式嘅， 哦， 我唔係佢哋嘅員工嚟。 OK， 我前幾日先做完，咁快又離開嘅。 唔係，從來唔係呢個合作嘅關係啦。咁我自己開個媒體公司就做好多嘢嘅。我做啱啱做完個 event MC 過嚟嘅，就做一啲event 啦，即係可能政府 event 或者係銀行 event 啦。咁我亦都幫一啲公司做 copywriting 嘅，幫佢哋幫雜誌做翻譯啦，幫佢哋約記者啦，其实真的做埋 PR service 嘅嘢，系啦，可以咁讲。 咁嗱，同我啲，我真系冇同佢夹过喎。 系咯， 系啦，嗱 ，Kenny 又系做呢啲嘅。 哦，系咩？系啦，都同潜意识嘅一个假想敌。 系啦，佢同时间亦都系一个断食专家。 咩叫断食？ 即系唔食嘢。一个礼拜平均一个月有7日系唔食嘢嘅，跟住平均每半年有15日系唔食嘢嘅， 即系一个耶稣嚟嘅。 佢依家就境界去到食 邪恶版嘅耶稣， 咁癫 系啊！ 啊唔该，即系皮肤咁好咯， 系啊，所以就系咯，大家可以点解成日会介绍呢样嘢咧？因为我身边系冇人系呢啲。 我试过噶，我试过噶，你话断食啊嘛，我试过啊， 我都试过一个上昼咯。跟住我都係臨尾都係唔得啦， 我好成功喎。 你 OK 啊 ？OK 噶 ，OK 啊。 我本身唔係好中意食嘢 嘅啫。咁啊好啦，咁啊好。你隔離嗰個又係成反比啦。 咩啊？ 即係好中意食， 佢淨係食嘢嘅啫。 我哋食菜嘅啫。 都好啊，食菜好。 OK 啦，我哋翻翻嚟先啦，好啦。啊，咁你見到哇幾專業，突然間一嚟就即係識得交波啊，射嚟射去，又識得介紹自己係邊位啊咁樣。咁其實咧，小弟咧最近咧都係搞緊 PR 公司嘅。 我有睇東方啊。 係啊，多謝哦。 睇下， 即系唔使讲。 我有 follow， 因为我有佢 Facebook 嘅，我知道佢嘅 动向 新闻啦。 我都有睇， 我都知佢嘅新闻噶。 佢哇哇，你觉得呢啲摆位好唔好啊？我呢个我一手策划噶，啲摆位都 OK。 我唔知呢件事系咪应该 off mic 讲，不过我第一问翻你件来龙去脉，因为我真系纯粹 系 新闻。 嗱，其实就咁嘅 ，Jenny， 我谂我同你哋做嘅 PR 手法有少少唔同， 系 因为我嘅手法咧，其实好多人咧，即系做主流媒體咧，最驚係乜嘢咧？掂到啲負面嘅嘢。 嗯。 咁其實咧，我嘅開始都係由負面嘅新聞開始。 哦，原來係咁。 係啊，因為我以前曾經有一個藝人幫我揸車，就醉酒駕駛，就炒到我咧就隻手斷曬咁啊！咁呢個翻最後先講啦。咁 係咪最近嘅事嚟㗎？ 上年八九月啦，都幾 差唔多年前， 都幾多報道㗎嗰陣時都係啊。 咦？係咪 TVB 㗎？ 唔係 Dada 咯。 错咗啦， 系啦，咁咁嗰件事咧就令到我有一个，其实嗰件事咧就佢负面，因为我冇负面嘅，咁我一个伤者嚟嘅，咁但系当然有好多人都会唔同嘅评语啦、攻击啦嗰样，咁但系喂，我哋慢慢原来 系咪多谢高登先嗰个啊？ 唔系嗰个， 如果嗰个层次再高啲啦，我会 系 啦，得啦，唔紧要嘅，呢个并唔系问题，问题系我引发咗嗰件事咧，就 系。 原來同競者之間咧，係可以有啲嘢咧，開始去大家去合作啊，咁樣講。咁做咗一年之後啦，咁自己都做咗好多唔同古靈精怪嘅新聞出嚟啦。咁但係我啲擺位，即係我覺得我幾滿意，覺得我幾自豪就係啲擺位啦。係啦，因為譬如結婚就去拜山啊，即係諸如此類呢啲嘢啦。咁我覺得是可以發揮到我創作的空間開始， 好厲害， 而且又有意義咧嗰件事。咁做下突然間。我對呢樣嘢完全唔認識啦，同埋 Candy 一齊，佢有時候講下啲正統嘢俾我聽啊，咁 正統公關手法你係 啦， 因為有時你啲橋太誇張咧，又走心，依人未必夠膽用 喎， 啲係啦，斜曬咁 啊，你係一個鬼才， 咁但係做咗唔好咁講，鬼啊鬼，不過唔係才，鬼頭仔， 雖然你認， 咁但係我哋做下咧，我又發覺，咦，原來有人欣賞我嘅喎，欣賞我，咁跟住開始。咦？ 即系你话你横空出世， 你欣赏我就唔使讲咁多嘢。 不按牌你出牌嘅桥， 人哋 sell 嗰啲 PR 嗰啲 plan 咧，你咁样讲噶嘛？我系嗱，唔使讲咁多，你攞几多钱嚟？嗱，我会做呢扎， 即系人哋又俾你即系说服到嘅。 佢肯喎 ，OK。 咁我觉得可以开始咯， 跟 住攞嗰嚿嘢嚟开始咯。跟住我话：喂，我唔知我攞咗老细翻嚟倾，你点搞啊？嗱，咁样正常要咁样嘅。咦，咁都得喎，咁样即系开始慢慢有呢件事发生啦。 哦。 咁如果有， 所以就最後就做埋呢個公關公司嘅主持人啦，係咪咁意思？點解變咗我訪問佢嗰度？ 唔係，我今呢個係訪問我嘅節目嚟， 因為我職業病，我係慣咗做問。 Jenny 呢啲咪勁咯，你收工啦人，今日講我啊大佬，佢用咗好婉轉嘅手法啊嗱。 唔係因為我係慣咗訪問。 其實我好想，我係想講話俾你知，我一係我想同你親近啲啊，我想話俾你知我哋係行家嚟 嘅。知道，我都係有睇新聞 咯。OK， 咁啊，Jenny， 咁你啲脈絡係點樣儲翻嚟啊？人哥利用呢啲嘅同記者嘅關係會儲到翻嚟啦。咁你嗰陣時你脈絡係點儲？我覺得搞 PR 咧最難儲咧就儲個脈絡。 脈絡呢家嘢我唔係好得嘅。 好明顯佢有講過嘅時候撥下啲頭髮，唔係啊！你問我點樣儲翻嚟？擺明係用我個美色儲翻啦。 唔係啦，真係有陣，唔係因為我係我喺個地方碌過啊。是我是做报纸先的。 是。 是 哦、做报纸。 跟住我又做个报纸又做个电台又做个电视台。 你报纸是做娱乐版。 不是我做、外电的。我亦 外电 添 喎， 系啊， 哇！其实呢啲高学历先做得噶， 嗰啲话连翻译都捞埋咯， 即系路边写嗰啲嚟。 系我亦法文添噶，其实，就因为冇咩人同我争啊嘛，呢个 market， 你知英文 又有 喂，我觉得佢点咧？佢有牛津大学嗰只履历，但系佢又有福建大学嗰只低俗，即系明唔明啊？我呢啲咩啊？ 你讲我边忽低俗啊？ 即系佢讲，佢将嗰件事，佢将法文呢件事系完全拉到好贴地啊！你明唔明啊？ 喂，法文的确系好贴地嘅，我真系要 喂讲句法文嚟听。 Comment allez-vous? Bonjour. 但唔係話，但我就問你兩句啊。嗰啲人咧就話咧法文咧嗰個 grammar， 即係佢個文化上咧，即係動詞嚟講個變化，可能 係啊 過百種， 會背到熟㗎。 你唔係今日想講解法文呢樣嘢啊 ，Kenny？ 問兩句啫， 唔好介意。我 friend 九十年代嗰啲 guest 成日都係咁樣。 你九十後㗎？哇！ 九十年代啊，即系生长喺六零年代嗰啲，生长或者佢九十年代， 我以为佢话佢自己九十后咋，唔知啊。 嗱，你好似冇瘾啊，佢一冇瘾，死人样就咁样死出嚟噶啦。 佢样都似九十后，其实 OK 嘅， 系咪？得你唔似啫嘛。 你过嚟啊！咁好啦，翻翻 Jenny 嗰度先啦。今日佢先系主角，咁我其实想问一问你，咁你依家其实。做咗咁多电视台啊、电台啊，一啲主流全部都主流啦。我谂你今日系首次嚟我哋啲非主流嘅地方到接受访问嘅，会唔会系咧？有冇试过咧？ 点样为之叫非主流先？ 非主流即系唔系依家大路嗰啲啦。 你可以咁讲，我做亲嗰啲全部都系大嘅地方咯，大公司咯，报纸又系最多人 click 嚟睇嘅，电视台又系最多人睇嘅。 我见你又有跳下舞咁样嗰啲嘢， 系啊，跳咗好多年噶啦， 系嘛，又有舞台剧噶嚟紧， 系嘅，咁巧啫。 我都有追你啲嘢噶，你唔好以为净 系好人嘅啫， 系梗系啦，我忍唔住想 share， 你知唔知啊？ 系嘛，要揾你做经理人先得啦，睇嚟。 你系咪签啫？你讲，你讲好讲啦。 你真系好似卖身咁，搞到我好惊而家。 咁其实咧，我嗰日第一眼见到 Jenny 嘅时候咧，都几靓呢个女仔。 乜唔够靓咯？ 几咋咁？ 讲呢啲。 如果我靚過你，佢就話不如我 manage 你啦。梗係因為你靚啲，所以先 manage 我啦。 唔係你錯啦，我係一個比較中意挑戰自己嘅人。我覺得有一啲唔可能發生到同埋冇人承認嘅事，我覺得我有能力令到佢成事。 呢啲 how to lose a guy in 10 days 嗰啲 friend， 咁所以我覺得係呢個係嗰個挑戰嚟嘅。即係你擺個一定得嘅，咁我完全係覺得。 哇！呢啲咪就係公關人才 咯，做咯， 都俾佢咬翻直，就係呢啲人啊！ 白紙嚟做， 咩白紙？定一啲完全係 再做， 你估下你七分鐘之後會點啊？ 你諗下，紙都有分，垃圾紙同皮紋紙同啊 Conquer 紙啊，咁呢個明顯係名牌紙啦 ，Conquer 金銀嗰啲金銀嗰啲紙啊。嗰啲肉球子啊，好啦，咁我哋又去翻翻嚟先啦。哎呀，唔讲佢啊，我依家讲你啊，依家你咁有咩搞作啊？ 八月有一个舞台剧就系观塘剧团嘅，就系牛池湾文娱中心，咁就喺八月十一号开始上到十四号啦。咁就系同钟健威啦，同黄美琪啦。其实点解我会参加呢个剧咧？其实好笑嘅，因为个导演系我嘅朋友。咁是一件好巧合，即机缘巧合嘅事上面就喂，我想找你做一个角色咁样，咁就好咯，咁试下咯。 喂，其实我发觉呢个世界都几奇怪，有啲人好想做，死都做唔到，有啲人咧都 好咯， 名都 OK 咯。 嗱，你嘅呢个 佢个样真系太过衰啊！ 你讲到好似我好唔感恩咁样， 唔系，我真系觉得点解？ 咁容易嘅咧，系咪先？ 唔系 你要明白一样嘢就系、是、咧、所谓人道无求品质高嘛。如果你系吸吸然追求一啲嘢咧，就硬系冇嘅。你有冇睇过《Begin Again》啊？ 哇！你成日讲嗰啲一谂一谂嗰啲英文， 唔系啊 ，Keira Knightley 嗰套咧，你记唔记得啊？好红， 我肯定冇嘅。 中文嗰个翻译叫乜嘢？一切从音乐开始啊！一切从乜嘢开始啊？唔记得咗添。总之就系讲嗰个女仔诶，帮佢男朋友。 你睇下同佢做访问，真系有品味啊！即系直情系享受佢喺度。 咁你不如开个节目俾我讲电影同埋 法国嘢、 舞台剧或者戏咯。啊，揾日啦，再傾啦呢個。anyway， 總之就係、是、佢、okay. 就係話你越想得到嘅嘢咧，就越唔容易得到嘅、嗯。但係你咧不經意咧，但係諗到嘅嘢，可能你吸引力法則就會成就咗呢件事。不過講翻我嗰件事就純粹真係一個機緣巧合嚟嘅。係係啦，因為點解佢揾我？其實有部分原因係因為我跳咗好多年舞嘅。咁我自己舞台經驗 要跳舞㗎呢個劇， 唔係，因為我舞台經驗多啊，即係我上到台亦都唔怯嘅，係啦。咁只不過我跳舞唔出聲，唔使出聲噶嘛，你淨係中意企啱位，做咗動作跟咗拍子就 OK 啦。咁樣你要對舞台嘅燈。企位出場入場好熟，咁呢樣嘢都係舞台劇需要嘅，就 other than that 咧，你係需要有啲演技同埋要記對白咁解啫。咁同埋我個節，我個 角色容易啊，喂，簡直係執豆一樣啊，係嘛？只係需要咁樣少少就 OK 嘅嘛。 其實係啊嘛，即係我嚟講， 即係打鑊你。 唔係啊，咁你諗下啦，呢件事對我嚟講，我亦都我覺得第一件事都啱啱都幾好玩嘅第一件事。咁我覺得我個朋友叫到，我冇理由托佢手踭㗎，係咪？咁同埋我又覺得試下新嘢多。少少啲朋友啦，譬如话我最近我 at 咗阿美琪 B B Facebook 啦，咁样可以同佢哋一齐拍戏，其实都几开心嘅。 OK， 好啊，咁你真系仲有咩未做啊？ 有咩未做啊？你先系问仲有咩梦想未？ 你人生赢家嚟噶咯，意思。 梗唔系啦，你真系傻，你真系 正在起跑线， 争结婚啊？ 吓，未结婚，未结婚噶。 咁点啊？即系仲有咩未做先？ 有咩未做？ 个访问未完嘅，放心。 我介绍为咗得嗰。咁短嘅就 仲下半字嘅 嘛？系、哦你真系要问我嘅话，我系想写小说嘅。 哦，咁呢个我觉得唔难啦、啊，你都嚟。 写写小说之后要有人帮我出嘅，同埋之后又有人买嘅，咁先叫合格。 咁你唔谂住好似依家嗰啲好 hit 嗰啲写真啊、出啊嗰啲咁样露个倩影咁样？ 傻嘅咩？你留翻俾自己睇啦。 啲人可以写真隔篱加翻少少文字咧，即好似 我以为你话加条嘢咁遮住佢。 哦，咁如果咁讲， 咦唔系，有啲兼明话讲真，你无谓嘥咗个样啦，再加埋你有内涵嗰件事，写埋小说。我都可以少少散文呢一件事有得谂， 系啦， 即系啲图片就系加插入去咯。 我觉得你可以出，但系唔系我咯。 但系佢冇内涵啊嘛，佢争紧个 都有嘅， 你代笔咪得咯。 咁可以收贵啲喎呢？ 佢全部文章嗰度地方都可能空白。 佢系代影，你系代笔，冇咁咯。 O K， 喂，讲真，我试过做 ghost writer 噶喎， 系 即系出人哋个名，但我帮佢写。总之我收咗一嚿钱啦。 哦， 我就帮佢写一啲嘢啦。 咁但系你唔会唔开心嘅咩？ 唔会啊，我都唔中意嗰本书嘅内容嘅。 我系啊！ 哇，嗱呢啲咪叫做，即系你点样讲咧？即系我哋好渴望得到嘅嘢，咁啫嘛。 你谂一样嘢，我自己开公关公司噶嘛。咁个客叫我咁样做， 死啦！我同你啲，我同你嗰啲理念系完全相反到极点啊！但首先我一粒豆，我要化到好似个大饼咁大个。第二，我做少少要扮到，哇！ 即系你要搵人代笔嗰个嚟嘅，就系、是、 我一定会搵人代笔。 咁你谂下，佢俾一嚿钱你，嗰个条件就系你唔可以出你个名。咁 that's why 佢俾钱你啫。你明白？即系somehow你系买一个 service 咯。 唔系最惨就系我呢啲又要威噶嘛？即系我宁愿话，不如咁啊，搞下我系。即系我可能 你再俾嚿钱人， 我自己系有时譬如谂住做一样嘢，做一样嘢，我谂到第二样嘢，我即刻好想做，跟住我就会宁愿系自己再俾嚿钱嚟做呢一嚿嘢，系啦，即系嗰啲人 咁咪好咯，我同你个 market 唔重叠咯。 我冇可能同你重疊啦，大佬，我就識廣東話、法文嗰啲，對我嚟講， 法文呢個嗰度好少嘅，所以一定冇問題嘅。 OK， 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其實我哋今日講啲嘢都好散，但係唔緊要，圍繞住佢，我覺得 冇錯， 即係十集都講唔曬，其實，所以點樣去 chat 都得噶。咁你係點樣入行嘅咧？請問 我係點入行？你意思係入傳媒呢行？ 係啊，傳媒 入呢個演藝界點？ 演我都唔係入演藝界， 你唔係 傳媒人。 应该是报纸开始啊嘛， 你嗰啲港文开始先噶嘛，你系系嘛？ 唔系，我系外国新闻开始先嘅。 外国新闻， 咪递信去就系咁简单。 哦，咁就得啦。 系啊， 哇去。如果我哋递上去，有冇人？ 递信去，跟住 是你咯。 我跟住见工，跟住咪做咯。 哦， 就系咁简单嘅咋。 咁直嘅条路。 OK 啦，喂，报纸就想点啊？ 哇， 你试下喂， 大佬，唔系嗰时我几辛苦先上到啊，大佬。 你上报纸同我喺背后写报纸系唔同噶， 你翻译翻出嚟， 仲要系我连个记者名都冇噶， 系、哦、 啊， 咁样噶。咁樣我唔做嘅呢份工，大佬 唔 出得名，我唔得，我啲一定 下面唔係有啲編輯啊， 唔係如果係娛樂記者、港聞記者係會有 byline 嘅、嗯，但係外電記者係冇嘅。 好嘅， 咁你捱咗幾耐先至離開咗呢個？ 同埋你覺得你轉嗱，你捱咗幾耐啦？同埋你個轉捩點喺邊度？你覺得開始啊，我依家係已經係得咗啦，咁樣 冇啊，得唔得嘅？我覺得得唔得呢啲？ 唔係咁，覺得 捱咗幾耐？其實我做咗幾個月就我過咗亞視 嘅喎。哦，哇，幾個月？ 原因就係因為收到email 話嗰邊請人，我咁咪去 in 咯，得咗咁咪過咯。 O K， 係 啊。 好啊， 啊 我哋今喂 Candy， 我想讲完嘢之后，我哋今日收到个消息，嗯、有位靓模小姐出写真，叫我同佢去做 我 嘉宾， send一个嚟啊，系啊， 咁靓噶。 我都唔知佢系边个嚟嘅，但系咧 打晒你个名落去，你哋两位个名落去， 但系 OK 嘅，咁就嗱， 可能见你哋近排红啊， 咁啊梗系啦，唔系识我老鼠咩？ 新闻人物 嗱，下一 part 翻嚟咧，再慢慢同阿 Jenny 倾偈啊。